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6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是什么名字呢？是一本传记啊。这个人啊，非同寻常，从小的时候啊就天资聪颖，而且在他们当地啊是一个以小神童天才出名的这么一个人物，很早就少年得志，后来呢进入了政坛，而且对他的所处的那个时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啊身前身后啊评价是褒贬不一，在他去世之后的几天啊，全家呢就遭到了这个厄运，天壤之别的厄运。不仅他在生前所获得的这些荣誉名号被撤回，同时呢还被鞭尸啊！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语，估计大家明白这不是一个现代人。是的，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张居正大传》这本书，从张居正的职场人生啊，他的这个政治仕途的起起伏伏，来看看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我们作为一个职场人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哪些借鉴的地方。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张慧。张慧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跟你是本家 啊。对， 张居正老家是湖北的哈。 是。 你老家是哪里啊？ 我是河北的。 啊，还有点接近。 是。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居正的一些生平情况好不好？ 张居正这个人呢，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以前是否有一些了解，可能在我们的中学历史书里面讲到明朝历史，应该或多或少张居正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是。 因为他是明朝所谓一代贤相，就是在万历年间呢是非常有名的内阁首辅。 首辅。 对，内阁首辅就可能以就像以前的朝代，像说宰相、丞相，类似就是内阁的一把手，这样的一个一个职位。那么他在他当政期间，就是他主政期间呢，推行了一些改革。比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当时历史课本里会讲到他的赋税改革、一条鞭法。还有其他一些就是我们今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些改革里面。 鞭法就是鞭子的鞭啊。 对， 法律的法。 对。就是赋税方面的，因为张居正可能他的主要成绩在于他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一本他的传记啊。 对对。 我们知道这个传记的写法也是有所不同的，每个人写也写的不太一样哈。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呢叫做朱东润，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他原名是江苏泰兴人， 而且呢他也是名门之后啊，他是明代福建巡抚都师抗击荷兰侵略者的朱一冯之一孙，是当代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等等啊，曾经留学英国伦敦，对西方传记文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写了比如说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等等很多的传记啊。那么这个代表作张居正大传是写于1941年，是中国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对，其实这本书写的还是比较早的，但是几十年里一直在不断的再版，不断的被人们重读。 好，那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传记都是怎么来写张居正本人呢？ 就是在这本传记里，因为朱东任先生他作为中国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传记文学家，他有他自己一套写传记的观点，就是既要兼顾说学术上的严谨性，那我写一个人物的传记，我就要严格的去遵守史实，要有我写的这个事情基本上他都要有史料的考证。另一方面呢，当然他也会说就是史实都是零散的，而且也都是很基础的。如果你要写一本引人入胜的传记，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文学的创作空间的。所以他这本书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然后梳理张居正这一生的，按照时间顺序吧，讲他的仕途上的跌宕起伏，像一个人物故事、一个小说这样的写法。 作者在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整整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人和他相比拟。另外他说写他有很多的问题，一呢是他几乎是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第二他入阁以后的生活重心只有政治啊，所以说这也是比较难写的。因为很多的传记文学吧，你就会看到写私生活方面啊是非常生动，而且大家看跟看小说一样， 就是可能 不好写。 关于张居正的野史还是稍微少一些， 这个可以从电视剧里面去找一找啊。大家可以看到电视剧当中他和太后之间的某种这个很微妙的关系哈。那既然说到了电视剧，我们也来听一段啊这个万历首辅张居正这部电视剧的录音啊。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一个早晨，文武百官都集合了，等待皇帝啊来参加早朝，可是皇帝呢在做他的春秋美梦，在睡觉。我们来听一下。 皇上，大臣们已恭候在皇帝殿前。 首辅大人，皇上有旨，今日早朝取消。 等等，孟公公，广西军情十万火急，恳请皇上拨冗垂鉴。 不就广西几个毛贼吗？你们这首辅也在，次辅也在，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皇上圣宫欠安，需要卧床静养。 广西李波县城失守，百姓生灵涂炭，被纳帅叛匪血洗县城，如入无人之境，怎么能说是几个毛贼呢？再说李岩屡次贻误战机，临阵脱逃，若不罢免，广西局势将难以收拾啊。 张先生没听明白吗？我刚才讲得很清楚，皇上圣宫欠安，需要静养。 孟公公，那就烦请将此唐报转呈皇上。 此等小事你们就不能酌情办理吗？ 孟说吧。孟公公，请代我等文武百官向皇上请安，希望皇上保重圣功，早日康复。这一广西匪患之事只有我等酌情办理，请皇上放心。 还是首辅体谅圣上。好了，回吧，都回吧。 叔大，你没看见的孟公公已经面露不悦，他是掌印太监，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再说了，这不正好可以由我等秉国之臣继续为皇上效力吗？ 此等大事，首辅，我看只有君臣合力才能力挽狂澜。 哎，皇上不临朝，如何能君臣合一？ 恕我直言，您不是想着要专权吧？ 我这是为社稷着想， 该向皇上禀明实情。 可我认为，你这是无视我这个首辅的存在。 随你怎么想，我只能敲邓文谷了。 哎呀，叔大呀，邓文谷几十年都没人敲了，你难道忘记了前朝言官称号被罢官的教训吗？他就是因为敲了邓文谷，惹恼了皇上。叔大，你要三思啊！ 你放心吧，我张居正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内阁，也不会连累首辅您。 哎，叔大， 你想干什么？ 叔大，我求你了，你再好好想想，皇上听见了鼓声会怎么想？ 我必须见到皇上， 叔大。广西匪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可这邓文谷一响，所有的罪责都你一人承担，难道你不明白吗？ 大不了罢官嘛，如其这样，这乌纱帽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叔大。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呢，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居正大传》，这是一部传记系列当中的名作啊。我们今天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张慧。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录音哈、啊 嗯， 是由唐国强饰演的张居正、嗯、在。刚才这个情节当中还不是首辅啊， 对， 他是次辅、嗯、 是 啊，皇帝在睡 二把手、 嗯、啊，皇帝在睡觉啊、嗯、他呢一定要敲这个登门鼓，把皇帝啊这个敲醒，然后呢反映这个战事。这个事情从这个书里面当中啊，能不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嗯，就是这个具体的事件可能在书里没有详细的写，但是从里面可以看出来张居正这个人的性格。 嗯，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耿直的人、 嗯、 而且对于，因为刚才我们听到那一段里面是可能出现了灾民灾患之类的事情，然后需要皇帝来做决断，所以张居正是一个比较关心现实，就是民生疾苦的这么一个官员。 嗯，在这个书里面有没有谈到他对于明朝政局的这些影响，包括他同朝为官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或者说他的政治对手？ 这个有讲到，因为张居正他就这本书里前面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讲他怎样一步一步的走上这个首辅的这个位置。当然这当中肯定也有一些比如说跟同僚之间的竞争啊等等，大家互相可能很好的朋友慢慢变得不和等等这样的过程。那等到他成为了明朝首辅以后，他最大的措施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嘛，这个对明朝的政局还是影响很大。 好，那我们说说他怎么改革的吧。 可能比如说也主要几个方面，就是张居正当时他是一个可以说很有作为也很想有作为的这么一个一个 政治家， 对，宰辅。而且他的这个当时他的改革是遍及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对内呢，他有政体上的一些改革，像原来是这个国家的事务是由六部去管理的，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吏部啊、礼部啊、刑部啊、工部。他这个时候他觉得六部的权力不能太大，内阁的权力要提升。内阁要去领导六部。其实内阁当然也就是以他为领导了。 嗯，还有像赋税方面的改革，比如说当时可能这个地方兼并比较严重，就是大地主越来越大，就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样贫富差距在民间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张居正通过改革赋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就是可能保护普通平民的这么一个措施。 其实我们看这个历朝历代的改革啊，赋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对对对， 不管是他也好，还是什么王安石也好， 对， 苏轼也好，都牵涉到了这个税收的改革，这个是确实和当时的这个民生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是 前面那个可能是一个这个政治体制的这个改革， 对对 啊，后面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改革。 是然后像这些改革其实对政局来说，就不光是对社会发展，就是对政局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它肯定会伤害一些人的利益嘛。 嗯， 就是这样的改革其实是比较根本性的，因为以前的可能这个尤其是一个朝代它时间长了，像张居正他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积累了很多大的士族，不管是有钱的那个家族，还是就是有权力就是世代为官的这样的家族，那他这种政治上和赋税上的改革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利益损害最大的。 嗯， 所以说也就会有双方的很多斗争。 所以从刚才电视剧的这个演绎当中，再加上你刚才所说的他的这种改革的作为当中，就能看出来中间有不少的冲突。 对，嗯，就是大家的想法并不是都一致的。 嗯，从他这个小的时候啊，包括他后来为官进入这个翰林院的时候，能看出来他这种抱负吗？ 一开始也是能看出来的吧，就是但是张居正他前期的仕途可能比较坎坷，他也曾经就是自己请辞，就是回家休养过几年。 嗯， 他第一次为官的时候还是挺有抱负的，但是可能见到了一些就是第一次年轻人直面了一些官场里的斗争，就有一些受刺激。 嗯， 所以他就自己回家隐退了几年，但是在家的时候想想还是自己的政治抱负可能一天一天的在那种清闲的时间里反而显得更明显。 嗯， 所以最后他又回到了官场当中，就和刚一开始的少年心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他这个人挺有意思哈，当然也符合很多人的这个逻辑，就比如说原来想大施手脚是吧，大展才华， 对， 结果发现呢现实不如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嗯， 于是就有点这个心灰气冷， 是 干脆我们就过田园生活吧。 嗯， 过了一段之后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啊，自己的抱负还是在这个朝堂。 朝堂，对 对，他写了一首诗啊，叫做歌古行啊，歌古歌古而心何及，捐躯待亲尚可为，一寸之夫安足惜。等等吧，他最后呢写了一句叫我愿以此心视君如视亲。 嗯， 就是我现在回心转意了啊，我视君是君王，就跟我照顾我自己的父母一样。 嗯， 啊，就这意思，就是他还是要回去。 对，就是最后这个忠君爱国的这个至高理想还是超越了就是说个人生活安逸的那种向往。 作者给他的评价是，从此以后他没有家庭，没有恋爱，只有国家，热爱政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遗放天下，然而他的热恋政权主要还是为了国家啊等等。 对，就是后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张居正他真正掌权以后还是一个挺跋扈的人，就而且是一个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贪恋权位的人，但是这个至少作者朱东任先生他认为张居正即使他这样，他也并不是说他自私，他为了自己，他有更深层的考虑，可能他觉得他就对自己放心，只有他自己来当这个国家的一把手，这个国家才能好。 好，那你说他这段经历，就是年轻的时候这段经历，给我们的这个现代职场人有哪些借鉴呢？ 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 过程吧。曾经尤其是我们比如说离开校园走进社会，刚开始会有很多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可能校园生活和职场生活是差别比较大的，那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有一些规划，但是不一定立刻就能实现。 嗯， 那么在这种时候就是当然古人他可以隐退就突然可能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也可以辞职不干休息一年然后再回来， 但是你不能再回来了。 对，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选择。 嗯， 而且对，就是可能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那种裸辞是不太能够借鉴和接受的。 对，他这个确实是裸辞了。 是吧，裸辞，是。那他在其他方面的这个成长也好，晋升也好，有哪些给你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这个后面讲到张居正的一些具体他推行改革的时候，曾经说过，张居正他自己评价自己说他别无他长但能耐烦，就他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 嗯， 他自己也不夸耀别的，他觉得耐心就是他最大的优点。那么耐心就是一方面来说他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就是如果别人反对他会想方设法的去 说服 别人。 对，举个例子呢， 比如说像他他改革后面有一些水利方面的改革，还有驿站方面的改革。 嗯， 其实他自己并不是特别懂， 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对对，但是他也确实是经过了很多调查，就是也去跟这个方面的专家去讨教了，然后但是他提出的意见总是就是因为朝堂上有很多言官嘛，他们的工作就是 挑你刺儿。 对，可能就各种角度来讲啊，就是从各种角度来攻击他，但是他还是很坚持自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还是说有耐心，我这个事情一次做不成，那我就再多试几次。 这个确实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哈，因为毕竟每一个公司也好，每一个单位也好，都有它内部的这样一套办事的流程。 对， 这个或者说习气，或者说企业文化，不是像领导所理想的那样，一件事情很快就能够推进的。有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耐心，因为你改变不了每个人，每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他们在这，长期所形成的积弊，这个你必须要等待。找准时机啊！但是如果你放弃了的话，这个事儿可能就化为泡影了。 对，不是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吗？ 是，他很有意思，他的小名叫白龟，龟是那个硅谷的龟的一边啊。 对。 话说他生的那天，他爸做了个梦，是吧？ 对，梦见一只大白龟。 大白龟从水里钻出来。然后呢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啊，谐音啊，叫白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足够有耐心，是吧？ 对，有一点心理暗示可能。 就是反正我不停地往前冲，是吧？不辞辛劳。他是不是整个人也是过得比较清苦的那种，就是在他前期啊。 感觉是的，就是而且当时可能明朝的政局确实是比较混乱，像那个比如说一开始是有我们现在影视剧里都会演到的大奸臣严嵩，是当权，然后很多就他排除异己，很多人年轻人会被压制，后面又有太监冯保，就是也是一个掌权的大宦官， 就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 对，所以其实张居正他有一点说在夹缝中生存的这种感觉。 挺难的， 自己还是非常谨慎。 刚才你谈到这种环境，其实在公司当中可能也有。 对，就是可能尤其是你要到一个新的环境，还是这个公司可能原有的一些人啊，组织啊，它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要想加入到其中去，可能像搞清楚对别人 别人的这种之间的关系。 这本传记当中有没有写到他和严嵩之间的这种斗争关系？ 其实张居正和严嵩没有直面的斗争，就是他在前期相对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明哲保身的人。对他虽然说他也有年轻气盛的时候，但是还不至于就说那种硬碰硬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在地位还不够稳定的时候，根基还不够深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轻易出头。 对， 所以他是刚才你说的哈，他的位子逐渐的高了起来，他的这种作用逐渐的重了起来之后，然后他才开始施展他的这种雄心抱负。 对， 所以这也给大家一些启发，就是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待啊。 对， 有些机会不是说你有这个想法，机会同时很适合你去实施这个想法。 是，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书呢是《张居正大传》。其实那天我跟一个嘉宾聊天啊，他说我是做金融的，但我很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我说为什么？他说特别是工作以后再看历史方面的书，你就会有上学的时候看那种书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会更了解人性，更了解事情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啊。不知道张慧你在看完这本大传的时候，你对于你理解啊所谓的职场也好，或者说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好，会有哪些新的认识？ 我觉得就是张居正这个人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然后行动力非常强的人。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做任何工作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清晰的做事的逻辑和行动力，就是方法。就是我做事情我就是就事论事儿，不要有太多其他过多的干扰，或者是等等，就是旁支的这些东西。因为归根到底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机遇固然是重要，但是就是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自己的能力这是永远都任何人都夺不走的。 是，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一个想在事业上有所抱负的人，你必须目标一致， 对， 持之以恒。 是， 同时呢你还要找准时机。我们即将进入这一集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聊啊他的这个两极的分化，就是当他在位高权重之后呢，也有很多为人所不齿的行径，是吧？有人说他很奢侈，有人说他贪污这那的，不知道传记当中作者是怎么对他进行评价的哈。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周五的好书推荐，张居正大传，稍后见。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13:0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今天听到的内容呢，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传记，叫《张居正大传》。其实很多企业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些中高层都喜欢看历史书，都喜欢看传记，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会身处和那些历史名人一样的漩涡当中，只不过呢，环境变了，人物变了，但是可能内心那种波澜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会从历史人物当中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或者是冥冥当中和那些著名的人物有某一种共鸣。今天我们推荐的书呢是《张居正大传》，作者呢是朱东润，我们现场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张慧。张慧你好。 大家好。 刚才张慧介绍了，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书里面所谈到的张居正的一些生平，包括他重要的一些改革的内容啊。那么张居正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他在位高权重之后的一面。 对， 就是刚才你也谈到了，他是一个比较跋扈的人。 是，其实他这个人还挺以自我为中心的 啊。你看是不是像某些这个企业家是吧？原来励精图治是吧？当有一天之后呢，就一言堂了，在企业里面就当霸王了。书里是怎么写他的？ 书里就写到，就是张居正他当了内阁首辅以后，其实大大小小的政务啊，还有就是这个改革措施啊、政令，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做最终决断的。那这个也是因为当时皇帝年纪很小嘛， 对， 所以就等于说他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主宰。那当然这个在封建社会就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嘛，觉得这是有违君臣纲常的， 有点像原来的后来的这个摄政王， 对， 这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张居正他可能自己也就是当他真正大富大贵了以后，他也并没有避讳这个，就像因为有的可能古代的官员他会很在意，就是就怕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就表现得很简朴或者是怎样。张居正也不在乎这个，他就是自己生活很奢华呀，什么什么的，反正他就愿意这样。 反正有这种野史说啊，他得坐32个人抬的轿子，坐轿子得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像现在用车得达到一定级别一样。 对， 出行得坐私人飞机，那这种 是 书里倒没写坐轿子的事儿，是吧？ 对，这个其实书里还写的是比较克制的，因为我们能读出来这个朱东任先生他还是非常钦佩张居正的。对，所以野史里面的太多负面，反正是野史他不太会往里面写。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应该得罪了不少人。 对，就是因为权力是有限的，但是争抢权力的人是很多的嘛。 那他怎么来保住自己的这个位置不动摇呢？ 他其实他一方面认为自己的地位是足够稳固的，就是他其实这个人是很有自信的，他觉得并没有谁能真正的动摇他，而且这个国家就是即使是有人来反对，他也坚持要把这走下去，他觉得这个对国家才是有利的。反正他自己知道我又不会去篡皇帝的位置或者怎样，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我又没有做错。他自己是秉承这样的信念的。 但这背后是不是还有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太后？ 对，因为当时皇帝年纪小，但是还是皇室，肯定是要有一个代表再来说话的，不可能全部让一个外臣来把控这个朝局。 对，所以他和皇后的关系也应该是比较紧密的。 对，起码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矛盾，不会互相说反对。 对，我也看到一些学者来谈张居正的一些这个历史史实的时候呢，就谈到有时候皇后还会把这个皇帝的一些事儿交给张居正来办理，就是你要教育皇帝啊等等，所以足以证明对他是比较的信任的。 对。 那换到现在的这种公司环境当中，如果你在公司一言堂的话，但是你其实上面还有董事会， 对， 那如何才能够让这些股东也好，或者是下面这些中高层信服你？除了你有刚才这种大刀阔斧的才能之外， 对， 你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对象。 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和就是能够直接和你有工作关系交往的人，合作的人，还是大家要搞好关系吧。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在做事情上可能具体还是要就事论事，但是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的和谐总会对工作还是会有帮助。 在书里他和同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他和同僚的关系其实后期不是特别好。因为毕竟他已经是这个位极人臣了，没有人跟他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所以自然也不会有特别平等的朋友。那大家对他多多少少难免有一些猜忌，而且我们知道在那个在明代还有很多朝代的时候都有这个言官制度。这个所谓言官就是一个监察的职能，他们的工作就是弹劾。就是 他被弹劾过。 对，就是这些言官，即使你这个 弹错了也没事， 其他的对，你的这个他所说的这些官员没有问题，他还要挑出问题，这就是他的工作。那更何况说张居正做了这么多事情，难免会有一些差错，一些纰漏。 他还贪污。 对， 他和宦官还同流合污。 对， 这个在这本传记里面有描写吗？ 也提到了。就是张居正贪污的这个事儿在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丑闻吧。但是可能他身在那个漩涡当中，但是仍然这也不是一个借口了，所以最后张居正自己也承认了。但是这个事情毕竟也仍然是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地位，最后只是接受了一些惩罚，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可能也能够让人有很多的遐想，引发很多的深思哈。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也很难明哲保身。因为整个这个政治体制是腐朽的吧，简单来说，或者是这艘大船已经快要沉了。 是 到那个阶段了，他也无力为天了。 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把这个解决的。 那他前面所谈到那些改革，费了那么多年的改革，最后怎么样呢？ 就是在他去世以后，就他的政敌们就疯狂反扑嘛，然后把他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废止了。这个和 就是历史上可能很多改革，像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子， 都很类似啊。 对，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啊？就是他在啊这个公司运转的还尚可，他不在，整个公司就哗树倒猢狲散了。 这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局面。对，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个公司里面太明显了。 这倒也是，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就这个，就是你一个人做的事儿太多了，可能反而会压制别人的工作热情， 或者是你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这种制度来。 对对。 所以当你不行了，或者说当你失势了。不得宠了，那整个公司的这种事情又重新来一次洗牌，然后最后影响到的就是整个员工的利益，或者说整个公司的利益。 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越是成熟的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它真正在运转的是那个机构制度本身，而不是说某几个人。 另外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大公司，这创始人之间也打架。 对 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交情，是吧？到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或者是到一定的这种利益纠葛的阶段，都打架。啊，最近也暴露出很多这样方面的新闻。 是。 那最后影响的就是整个公司的一个发展和业绩啊。 对。 所以，如果把这个明朝比作一家公司的话，张居正是 CEO 的话。其实这个也很多的启发的意义， 可能他的很多想法他为这个国家好，但是他眼光也没有足够的长远，就他只看到了他生前，没有完全为他身后的这些铺好路。 他身后啊，在身后其实还挺惨的。 对 啊，他死的时候是神宗在位，是吧？我听说是死了没过几天啊，然后呢，他生前所有的这个荣誉全被撤销，完了孩子 子女 也死的死哈、啊，这个 流放 的流放，对，然后他还拿出来被鞭尸， 对， 你想这什么样的人才能被啊如此对待呢？ 而且当时就是他活着的时候，他又是。皇帝的老师、 啊、评价很高， 对，然后又给他很多非常尊敬的谥号，就他刚去世的时候，然后所有这些荣誉就顷刻之间就烟消云散了。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跟当时那个无可挽回的时代有关系，就是张居正的一些观念确实是有超出他所在的时代的，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再加上确实他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当他这个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些人抗衡的时候，就会遭到疯狂的反扑。 你看他死的时候啊，神宗是都不上朝了，叫辍朝，而且呢赠上柱国，另外呢封他这个谥号是文忠， 对， 文化的文啊，忠诚的忠，对，因为吊唁的人太多啊，后来呢又增加了几座这个祭坛，你看这个待遇是非常之高的，可是没想到最后是那样一个下场。 是， 我们找了一段百家讲坛的录音啊，给大家听一听。讲解者呢是江西师范大学的教授方志远，他从几个细节来分析张居正那种性格为什么在死后会遭到这么大的一个反差的对待。我们来听一下。 色薄如也，万历皇帝跟着念，把这个薄字念成贝字，变成色贝如也，念错了。实际上有人认为万历皇帝是念对的啊，我们没有时间展开。万历皇帝这两个字刚刚出口，猛然听到有人厉声喝道：“念薄，不念贝。”这个声音在静悄悄的这个文化殿的穿殿上，就如同一声炸雷，把万历皇帝吓了一大跳。不但万历皇帝，所有的在这里陪着皇帝读书的翰林院的学士、内阁的其他的学士，还有宫女宦官，都吓了一跳。谁这么胆大？谁这么敢当众厉声斥责皇帝？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只有谁？张居正。谁也搞不清张居正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张居正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是这样。 但问题严重就严重在他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原因？习惯成自然。他这样厉声的教育皇帝，厉声的呵斥皇帝，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他完全没有考虑，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是十岁的皇帝，更不是几岁的皇太子，而是正在成长一个15岁的青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有逆反心理的。张居正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万历八年的11月，冬至以后的几天，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已经18岁了，虚岁应该叫19岁了。傍晚的时候，冬天嘛，带着一群宦官，出了皇帝所居住的乾清宫，但是他们并没有到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去，他到哪里去了？到皇城的西城去了，那边可能有比较好的场所，能够喝酒，跟大家一起喝酒。结果一喝酒，喝得高兴，皇帝想听唱歌，唱曲。宫廷里面专门有一批宦官是唱曲的，这个时候皇帝拎住两个，让他们唱曲子。这两个宦官唱嘛，给皇帝唱，他本来就是唱曲子的，结果一唱，唱了一支，皇帝说不行，再抗第二支，皇帝说还是不行。皇帝为什么说不行？觉得那个曲子太老，太老化。要唱什么？皇帝要听新曲。什么叫做新曲？就是隆庆时期、万历时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曲调，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流行歌曲。用儒家说的绝对的观念，那就是亡国之音，是正风之类的。诗三百，正风是最靡靡之音的。宦官不敢唱，说自己不会唱。我想他一定是不敢唱，不是不会唱。结果弄得皇帝非常扫兴，其他的宦官也要求他们唱，他们就不唱。结果皇帝大怒，拔出佩剑，因为皇帝是佩剑的嘛，就要杀了两个宦官。大家一看事情闹大了，不能杀，一杀这个事情就太大了，虽然你是皇帝，但也不能胡乱杀人呢。结果有人出了主意，出了一个什么主意？虽然不杀不斩首，但是也不能好过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不听皇帝的话。怎么办？把头发割下来，以发代首。但是第二天出事了。第二天出什么事？皇太后知道了，他的母亲知道了，把皇帝召过来，狠狠地骂了一通。18岁的皇帝跪在母亲面前，这母亲越数落越骂儿子，越难过越伤心，把万历皇帝这些年来的不良事迹一件一件给他点出来。这个18岁的大男孩跪在母亲面前泣不成声，极大的耻辱。旁边有什么人？旁边有宦官，旁边有宫女，这传出去多难听。他又是最爱面子的，但是太后还不罢休，还要加上一句狠话，说你以为这个皇位就是你一个人做的吗？我们朱家子弟优秀的人才很多，你干得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个。你看看那皇帝更害怕了。不仅如此，还下了一道谕旨到内阁，要张居正来帮忙共同教育皇帝。张居正当了一听，有这个事，这还得了？马上上一个奏疏，指责皇帝的种种不是，并且还代替皇帝起草了一份检讨书，罪己的御札，检讨书，自我做检讨。当然有人说，皇太后怎么知道的？说是冯宝告的密。你看看，三座大山又联合对万历皇帝进行教育了，但是这个事被万历皇帝看起来，这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他全部忍下来，全部不吭声，但是这个仇恨就埋了下来。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我们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这周六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看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百家讲坛的讲解人，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老师对于张居正的一段这个介绍哈。从他的介绍当中能看出来，这个万历皇帝就是这个神宗啊，应该挺恨他的。 对，其实这个矛盾早就有了，并不是说张居正那个去世的时候才爆发。 是，我看这本传记当中写啊，就是万历皇帝最后不是又抄他的家嘛， 嗯， 然后有人问他了，说那你为什么当初还给他那么多荣誉啊？万历皇帝说啊，我被蛊惑了，就是。神宗啊、太后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就是受了这个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啊，你看看，所以皇帝对他其实心里一直有很多的芥蒂，可是他自己，你觉得他明白吗？ 嗯，可能没有特别明白吧。 嗯，或者是说他的这种报复，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 对，他毕竟还是觉得皇帝是个小孩子，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张居正是把万历皇帝当做一个晚辈来教育的。 嗯， 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就是你身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虽然说他的才华不如你，但他的重要性，你如果忽视的话，你想干好一番事业也是不太有可能的。你包括就是他死后啊，他家人也都非常的惨，有的是自杀，有的呢是充军啊。 嗯，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啊这么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这么为当时的这种设计考虑的人，最后是这样的一个下场，我们应该怎么来评价？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每个人的这个打拼来说，又有哪些影响？ 就是张居正他的这种经历，这种结局固然有当时的时代原因，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百家讲坛的讲解，跟他自己的性格也还是有关系的，可能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就是比如说有一点我们可以想，张居正这个人，他其实是可以说有时候过于独断，就是他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而不够相信别人。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性格，我觉得非常赞同，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对， 成也居正，败也居正。 是，对，他还有，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人有的时候，是比较耿直。然后可能，当然耿直是一个优点，可是在行事方法上有的时候也可以有所变通。 看完这本传记，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吗？ 可以说是的，而且他自己也认为没有人能，就是没有人能到他的高度，所以他有的时候这种孤独是自己造成的。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不要成为一个完人，我肯定有我的缺点，但是我目前的身份，我目前的使命决定了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就是一个有缺点的伟人。在书的最后，作者也给他很高的评价啊，我给大家念一段。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幻一些，也许有的暗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时，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吧，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当然这个要说一下他的这个成书的年代，是1941年写的。 是， 那时候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时代。 对，所以当时其实写这么，也就是用这样的立场来写这样一个人物，是有一些其他的隐喻的。 也是希望啊，就是有更多的人来拯救当时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命运。所以从这本书的这个作者的这个观点，包括他的这种写法来看的话，他对于张居正的评价还是偏正面。 对， 当然我们现在看的话，好些朋友对他的评价又多了一些维度，多了一些角度哈。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百家讲坛也好、包括还有几部跟他有关的这个电视剧哈、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引申啊。 可能因为他这个人本来人的身份就是多面性的，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政客、一个权臣，可能是一种看法，然后把他看成一个就是超越时代思想的改革家，又是另一种看法。 对、我们不能站在这个未来来用未来的标准评价他， 是 有很多种历史评价的方法哈、那最后张慧，你跟他同样姓张， 是 你个人怎么评价你的这个本家这么有名的一个历史人物铁腕宰相？ 其实我对张居正的看法也是，我认为也是偏正面的，就是虽然他最后的结局可以说比较悲惨，包括他的后人他的家人，但是他一生确实是在为自己的理想在奋斗，这个东西本身是值得人敬佩的， 尽可能做一个纯粹的人， 对， 尽可能做一个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更大的这种家国情怀梦而奋斗的人， 是 这个可能是值得尊敬的。就比如说他死后啊，很多的这种同僚啊，不管是尚书还是其他部门的一些这个官员啊，都不去上班了啊，都去干嘛呢？都去那个佛法道场给他去祷告、去祈祷去了。 对， 甚至有的时候呢，在自己的那个办公场所都摆起了香火啊，就可以见得。尽管他有一些政敌，尽管他的改革很难实施，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啊。 对， 谢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张慧今天的光临。今天我们推荐的书是《张居正大传》，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